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398面，398面最后一行，最后一行。静隐疏月，从这看起，依法正修，名为善律，极乐众生之功德善律，均不可思议。有住行业地者，会所曰：行业之地，是则弥陀如来大愿大行大业成就之地也。隋朝慧远法师历史上称为小慧远静隐疏是他做的静隐是寺院的名称法师主持这个道场，大家对他老人家的尊敬，不称名号用寺来称他称静隐法师他说依法正修，名为善理。西方极乐世界所有往生的人，每一天听佛讲经教诲又得到弥陀本愿威神加持，智慧神通道理跟十报土的化身菩萨没有区别，这是弥陀净土无比殊胜之处那么从经论里面细细去观察西方极乐世界，实际上呢，就是一个道场。阿弥陀佛借引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六道众生，建立这个道场只要能信能愿能发愿能行依教奉行，人人都能往生升到极乐世界，就等于说进了阿弥陀佛的学校，决定没有退转，一生就近成佛毕业了就成佛了，这是十方世界所找不到的我们这个地球是释迦牟尼佛的 凡圣同居土，啊，世尊在这个世间也教学，但是就像《楞严经》上所说的，随众生心，应所知量。众生想学就教，不想学的呢就随缘。啊，极乐世界不如是。啊，极乐世界凡是去往生的都是去上学的。啊，没有一个不认真修学，所以是阿弥陀佛的真正的弟子。所以老师学生都是依法正修，成就无比殊胜的善力啊！极乐众生之功德善力均不可思议啊！功德不可思议，善力不可思议。又住行一地，会所里面说什么叫行业行业地啊？行业之地，是则弥陀如来大愿大行大业成就之地，业是四业。阿弥陀佛的事业就是帮助一切有缘众生一生圆满成就。前面我们读过啊，弥陀心里头就是一桩事情，一切皆成佛，啊，一切众生只要发愿往生净土，啊，阿弥陀佛没有不教的，没有不接纳的，啊，无论你是从哪一个佛国度到极乐世界的，啊，真的叫不分国度，不分族群，啊，不分信仰，净土是大乘，不是专修净土的，修任何一个法门。临命终时，将修学的功德回向求生净土。也能往生啊！可见这个法门广大。那么以此类推，我们能想到啊，不是佛教弟子啊，他不是佛门弟子，他修其他的宗教，将他修学的功德临命终时回向求生净土，我相信也是决定得胜的。啊，阿弥陀佛的门太广大了。啊，建立这么大这个大道场，引导一切众生，这是弥陀的大业成就之地。极乐众生应有无量功德善力，乃能安住于弥陀如来 愿行大业成就之地。行业地就是指的极乐世界啊，四土三杯九品啊，古人住行业地也。如第二卷第四十七愿真言论住，这前面我们学过，在306年啊，这个地方已经引了，把它的总结啊，住在此地，为见弥陀身相的平等身业啊，你到极乐世界见阿弥陀佛，果报就殊胜了啊，见他的身相的平等身业，闻名的平等口业，名是名号，日光佛光照你啊，日光就知法了的平等意义，世界住于弥陀之行业地，啊，我常常劝勉同修，我们把阿弥陀佛放在心上，中风禅师三十系念法师，他老人家开示告诉我们，我心即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此方即净土，净土即此方，这两句开示非常重要，这两句开示就是住行业地啊，我们现前就住行业地，哪有不往生的道理啊，现前口里念佛，心里没有佛，这往生靠不住啊。古大德所谓的口念弥陀心散乱，寒破喉咙也枉然啊。那么现在念佛的人很多，往生的人不多，什么原因呢？就是古大德所说的口念弥陀心散乱，不能往生了弥陀真慈悲呀！我们的寿命有限啊，比如说寿命60岁，60岁念佛还是散乱，心还是散乱，阿弥陀佛会把你寿命延长，给你再延长10年，为什么？希望你10年当中啊，你能把心收回来，一心专念，你就往生了。以前散乱心念佛，功不唐捐呢。啊，给我们延寿了，那就是要叫我们努力的。啊，换一句话说，这一生当中非去不可。 啊，我就应当做舍命想。啊，已经死了，连身体都不是自己的，身外之物哪一样是自己的？这是教我们放下了，彻底放下了。啊，放下才能专注，啊，才能够专念，这一句佛号才真能得力了。啊，放下之后，以前我们住娑婆世界，现在呢，我住弥陀行业地。啊，没到极乐世界，我现在就住行业地。啊，心里的住是心住，不是身住。啊，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啊，所以说这是极乐世界的众生，我们现在要一心向往，要一心认真学习啊，现前就修功德善力啊，安住弥陀行业地之力，借彼啊，借彼佛无上威神之力，是故极乐国土不赖须弥自然安住。啊，阿弥陀佛如是，每一个往生极乐世界的人皆如是，这个国土坚固啊，这个国土里头没有任何障碍。我们再看下一段经文。阿难白也，夜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古法思维。这一段阿难说明他的问意啊，阿难就是他知道啊，为什么要这么问呢？因为凡夫不知道，他一问佛一解释啊，我们明白了，这是阿难尊者带我们发问啊，帮助我们破疑起心。我们看注解，阿难至此啊，到这个地方，实臣民发问之动机啊，把他在这个会里面，提问的动机说出来了，盖见于当来众生情之深重啊，于此疑惑，故待其问啊。这几句话好懂，经师此界众生往往颠倒，谬知此界之现象与规律，以观测诸佛境界，甚至至业余之见 一一复述。这个现象确实大有人在啊。在这个世界住的时间太久了，这个世界给人的印象太深了啊，极乐世界跟这个地方完全不一样。佛为我们介绍，确实我们闻所未闻，很难相信呐！啊，所以佛说这个法，称之为难信之法。啊，难信有能信，这个能信决定不是偶然的。啊，是这个人过去生中无量劫里曾经学过这个法门。为什么没有往生呢？临终一念错了，对这个世界生起了情执，所以没去成啊。这一生当中又遇到了，如果这一生当中情执不能放下，那只可以说你对极乐世界的缘加深了，还是不成熟啊，这一生当中还是去不了啊。可是要记住，人生难得了，佛法难闻，来生能得人生吗？这个事情不要问人，问自己。这一生当中无戒十善修得好，来生可以得人生。换一句话说，我们常讲的三个根，弟子规、感应篇是善业啊，修得很好，来生可以得人生。但是闻佛法就靠不住了。怎么知道呢？你看看现在这个世界，佛法衰了，也衰到极处了，没有人相信了。没有人理解啊，没有好的老师了。如果有好老师，黄念祖老居士著这个经就不必这样详细。古大德著经点到为止啊，那就行啊，哪要这么啰嗦呢？啊，这是为什么？给后人提供一个参考资料。无尽的悲心没人讲了啊。那么由此可知，来生的人生说闻佛法这个几率非常非常的低，不容易遇到啊，所以遇到了 就要把这个机会抓住，掌握住，决定不能够轻易放过。啊，这一生当中，决心要生净土。啊，生净土真的不难。啊，经上讲的条件，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如果我们善根福德差一点，可以补啊。啊，因缘是机会，机会我们有了，遇到了。啊，你这三者遇到这部经，你的因缘就具足了。啊，尤其现在科学技术很发达，我们要利用。啊，利用这个科学工具，啊，我们在这个地球上，无论在哪个角度，现在网络卫星都能收得到。每一天我们在一起学习，啊，这个都是缘呢。因缘具足啊。啊，经本现在印刷术发达，成本很低，大量的印送。啊，方法非常简单，只要万缘放下，一心念佛求生净土，你什么条件都去做。啊，善根福德不足的统统可以补起来。啊，要多少时间？不需要多少时间的。几天几十天就能把它补足。真心正信。啊，发愿求生，放下万缘，就成功了。啊，凡是不能成就的，实在讲，最严重的障碍就是自己的妄念太多了。啊，牵肠挂肚，样样放不下，那就难。啊，眼看就把这个机会错过了，啊，真可惜。啊，极乐世界跟十方一切诸佛刹土不一样。一切诸佛刹土四土并不在一起啊，这个常寂光净土是共同的啊，那是自信的心体啊，一丝毫差别都没有，是一不是二啊，十八图也很接近，因为它没有十变，它只是心性，没有十变。啊，至于我们讲到十法界六道，每个世界不一样啊。啊，而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方便有余土。 跟十报头非常相似，不是众生业力成就的，众生可以带业去，但不是业力成就的，是阿弥陀佛本愿。真谛讲呢，大愿大行大业成就的，所以我们拿此地这个世界去跟极乐世界对比，就完全错了啊。这个就是难信之因，我们无法想象，所以经上常讲啊，不可思议。阿难尊者那不是普通人了。传承释迦如来大法就是他了。他不是古佛再来，肯定也是地上菩萨再来的。他怎么会不知道呢？他清清楚楚，没有疑惑。所以这是带我们娑婆世界六道众生呢来发问的。文说极乐世界没有须弥山，就怀疑那极乐世界上四王天，四王天、忉利天，他住在哪里？这是一般人都会有这个问题啊。佛破其惑而反问之。我们这个世界夜摩天没有住在地面上，斗率天也没有住在地面上。夜摩以上叫空居天呐。所以不能用娑婆世界这种状况呢怀疑极乐世界。难大权实现，为众生而问，故不云诸空。而答不可思议，于是引出世尊殊胜的开始。道出全经要旨，为什么？因为本经自始至终啊，确实都是不可思议。上述动身情见，也就是众生的情执，不但不明佛法，是以违反现代科学，因我人所处之世界是三维空间，故人脑的思维分别在妄念不断的情况下，不能超出此空间的局限性，也能以三维空间的规律妄测更多 为空间之实际。现代多维空间之理论已为科学界所承认，佛世界长期光图之为数，因为无量为次。那么这是黄念老用科学的说法来解释。我们先前居住的世界是三维空间，这个大家都知道啊。四维以上的我们就不知道了。多维次的空间我怎么知道？佛是从禅定里面明了的。我们知道禅定能够突破空间位置，思禅八定，古婆罗门所修的。婆罗门教的历史至少超过佛教一万年，也就是说婆罗门教有13000年的历史，释迦牟尼佛出现到今天呢，才3000年。四禅八定是他们修的，修到第八定，整个六道的空间呢，全突破了，也就是说六道轮回的真相啊，你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没有障碍了。我从这个说法里面呢，有一个体会，体会到什么呢？这空间维次从哪来的？为什么会有空间维次？为什么禅，因为禅定先定下来了，空间维次就能突破。那这个空间层维次从哪来的？肯定从妄想分别执着来的。那禅定没有别的嘛，四禅八定嘛，只是把执着放下嘛，分别没放下，所以他还有更高维次的空间，他不能突破。他的突破只能是六道，六道之外的他就没法突破了。所以世尊在当年必须要把他所学的12年所学的统统放下，入更深的禅定。 最深的禅定是什么呢？是自信本定的见性。见性就发现自信本定啊，慧能大师见性的，他说出来了：何其自信，本无动摇。这是自信本定啊。那么换一句话说，自信没有空间维持啊。啊，有妄想分别执着才有空间维持啊。妄想分别执着通通没有了，空间维持完全没有了。这明心见性了。啊，见性，所见到的境界是真实的。啊，叫限量境界，不是推想的。啊，不是比量，不是非量，它是限量。啊，所以现在科学发达啊，尤其是近代最近30年来的量子力学的成就啊，让我们对大乘经教讲的阿赖耶明白了啊，宇宙的缘起清楚了，不再疑惑了。如何清正还得放下，不妄下我们明白了，这叫解悟，不是正悟啊，正悟我们才真正得到真实利益啊，解悟得不到啊，正悟才得到实际的利益啊，那什么智慧显现了，神通道理显现了，都管用了啊，在这个境界不必要高啊。三国阿那含三灾八难，他就不受了啊，小三灾大三灾他不受了那种，他正悟执政的少分，不是多分呢，少分呢。啊，所以修学佛法了，不能不在求证上下功夫。那么求证没有别的。秘诀就是放下，放下说得容易，做起来真难啊。你看佛说说得好简单，放下对事出世间法的执着，你就证阿罗汉了。大乘七星位的菩萨放下分别，你就成菩萨了。 放下妄想，你就成佛了。原教初住以上就成佛了。十报庄严图还有41个阶位，那个阶位不可思议。为什么呢？不能说他有，也不能说他没有，这不可思议。不起心不动念还有什么结尾啊？平等啊，哪来的结尾？结尾啊，结尾是对无始无明习气没断尽，从这个地方说的，习气不爱死无始无明习气不爱死，跟分别执着不一样，分别执着的习气会造业，无始无明习气不造业，是他不爱死，但是他有啊。无始无明习气没有方法断，只有随他去，时间长了自然就没有了。要多长时间呢？华严经上告诉我们，三个阿僧祇劫，习气自然就没有了。原来十报庄严图就是提供这些，已经把无明断掉了，无明习气还在，他们在那里修行他修什么行呢？对自己没得修了但是自己曾经发过愿，众生无边誓愿度，遍法界虚空界，诸佛刹土，六道里面众生无量无边这些众生与他有缘的信息都不断，众生齐心动念就好像无线电波一样，他完全收到。所以对于有缘众生的状况他了解他能看得到你，能听得到你，你起心动念他全知道，你缘成熟了他一定来帮忙什么叫成熟？他以应化身，现应化身来教你，你能信能解能行就是缘成熟你不相信不能理解他就不来为什么？来是慈悲帮助你，不来也是慈悲不来是避免你造业呀，你毁谤三宝这个罪过就很重谤佛谤法谤僧，这个罪是阿鼻地狱不忍心给机会给你造业，所以他不来。缘成熟了他来，他来帮助你，他来成就你帮助你方法也不可思议。有胜有逆，有善有恶不定 啊，但是肯定是帮助你成就你提拔你啊，所以叫不可思议。啊，我们细读华严经最后入法界品，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你就能体会到一些。啊，菩萨善巧方便，啊，利益众生啊，啊，通通是有缘人。啊，佛经里面举的有比喻，五马玉，你通通是有缘人的。啊，第一等根性的人，啊，上上根人，啊，比如好马。啊，主人骑上去，鞭子一扬，啊，没碰到他，那个马在地上看到鞭的影子，主人叫我走路了，他就看不走。这是第一等的，啊，第二等的根性差一点，鞭子举起来他看到了，他不动，必须这个鞭子轻轻的打他，哦，这叫他走路，啊，他才看不走。二等的啊，三等的又差一点，轻轻打向搔痒，他不理会你，必须那个鞭子重重的打他啊，这下真走了啊，他开不走。第四等的呢，重打他也不走。啊，打狠了，他就睡到地下去了。啊，那怎么用？怎么办？穿马靴，马靴带的有马刺。啊，马刺刺他的腹部，这一下痛得紧了，他就快跑了。啊，第五等的没缘，马刺刺他，他躺到地下不动。那叫什么？那叫没有缘啊！前面四种都叫缘成熟了啊。阳边这是用顺用善的方法，重重的打他用马刺那是逆。啊，是不得已用残酷的方法，哎，他还能救，还能回头。啊，所以菩萨教化众生，恩威并施啊。啊，像马一样，前面两种是恩啊，后面两种说用威啊，最后恩威都不管用了，那就无缘了。啊，所以这个比喻。啊，特别是在古代，远程都是骑马，啊，乘马车，啊，大家都很容易懂得，啊，恩威便是，啊，无论用什么方法，都是一片慈悲心，啊，无非是帮助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我们看最后的这一段，又彼土十朝天人的极乐世界啊，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确确实实 超越我们这个世界凡圣同居体同居图里面的人天两道，真超越，超越太多了。那为什么还叫人天呢？不叫人天的什么不懂啊？所以因顺于方啊，随顺十方世界，十方世界都称为这个世间叫人道，叫天道啊。所以世尊介绍啊，也用这个名，但是实质上不一样。梭云、忉利、四天王等等，一切是顺方世俗之谈，都是随顺他方世界所说的啊，大家好懂。经云：彼国深重，有在地受经听经者，又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有在地，跟我们人天情形差不多啊，在地面，须弥山也是地啊，今天我们所说的星球，这个地就是星球啊，总是在星球上，不在星球上，在空中啊。换句话说，它没有物质现象，在空中的啊，夜摩天以上啊，它就离开物质现象，空居天啊，他在空中。又彼土甚重，宫殿虽深，故知其国宫殿有居空者，有在地者啊。空中这就是不同维持空间啊，他居住的宫殿在空中，我们一般人看不到。啊，不同空间维持。故知其国宫殿有居空者，有在地者。故以夜摩空居天，忉利呢地居天。登天为喻啊。啊，用这个来做比喻。极乐世界没有政治组织啊，我们这个世界有。你看忉利天当中是天王，相当是中央政府啊，四周东南西北，每一方有八个天，相当于诸侯，他有政治组织啊。极乐世界没有，极乐世界没有说哪个天王，没听说过啊。所以极乐世界实际上它就是学校，它只有老师，只有学生，老师是阿弥陀佛，学生是菩萨啊。同居图好比是小学生，方便图好比是中学生，摄报图好比是大学生，等觉菩萨好比是研究生， 他没有行政组织，也没有士农工商，他是个学校。那我们要把这点认清楚啊！啊，所以到极乐世界干什么？去学习去的，啊，去成佛的。经中超世稀有品是第十八，啊，我还没念到。曰：但因顺于方俗，啊，就是随顺十方世界啊他们的习俗，故有天人之名啊，故知天人。于天皆是顺俗之说啊，释迦牟尼佛给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佛为什么这样说法？原因说出来了，我们接着看下面第十二品，光明遍照第十二。前面有一个介绍啊，前就是第十一品，过界严禁品，行依报庄严啊，是介绍西方极乐世界的环境啊。我们想去，对这个地方不能不知道。经第十二与第十三这两品，第十三是受众无量啊，光明遍照，无量光，无量寿啊。这两品呢，显正报庄严啊，这给我们介绍啊西方极乐世界的人事环境。啊，前面所介绍的呢是物质环境，啊，这段介绍人死环境，光明遍照啊，是身边设法，啊，光能照到的地方，佛就能在那里现身，啊，那佛光。无所不着，无时不着啊，遍照法界虚空界啊。那我们就知道啊，弥陀身众啊，实际上在虚空法界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现身啊，现什么样的身？随众生心啊，像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啊，佛菩萨虽现身，决定没有起心动念啊，这个我们要知道啊。他如果起心动念，他就是凡夫了，他就堕落了。只有凡夫才起心动念啊！起心动念，设法界里面的，设法界里面的佛，为什么天台大师？不承认他是真佛啊，称他为相似即佛，很像佛，不是佛。为什么呢？他起心动念了啊，不起心不动念，起心动念就是无明， 不起心不动念，就是无明破了。啊，没有无明，用真心。无明是妄心。啊，也叫阿赖耶。啊，十法界里面的佛用阿赖耶。啊，不是真心。不是真如，不是自性。啊，就是相似即佛。啊，无明破了，用真心了，那真佛了。这不是假佛了。啊，所以称他做分真即佛，他是真佛。但他不圆满。是真的，不是假的。不圆满是什么？习气没断。啊，经论上有时候称他佛，有时候称他化身菩萨。啊，化身菩萨是分正佛。啊，楞严经上有比喻。比喻得很好。啊，他是从下往上讲，我们这个世间人称佛，啊，称着老佛爷，称佛，假的不是真的，那叫名字即佛。有名无实啊，人家对你尊重你，尊称你啊，不是政府啊，叫名字即佛啊。第二个真修行修行确实有成就，称作你观行即佛，真用功啊，真干啊，观行为啊，观是止观呐、啊，真能看破放下了。烦恼习气没断，啊，烦恼习气，这是讲最初的烦恼习气执着，啊，对事出事法一切真不执着了，那就是相思维了。观行生息了，就相思维了啊，再把无明破掉了，就起心动念放下了啊，这才是分正位。分正到最后无时无明习气没有了，断干净的叫究竟位。所以天台大师讲佛讲六个位次，楞严经上用比喻，用月亮做比喻啊，究竟佛呢是满月十五的月亮，究竟佛初一没有月亮看不到啊，初二有个月牙，初三有个月牙，那是真的真月，不是假月啊，那叫分正啊，像从初二初三到十四都叫分正，四十一位发生大事的分正， 它是真的，不是假的。那么十法界里面的佛，相似即佛，相似即佛用什么比喻呢？用面目所示。啊，我们用手指把眼睛稍微眼皮按下去，焦点不一样，会看到两个现象，看月亮看到两个。啊，这两个相似，你不能说它是假的。啊，两个都是真的，一个真的，一个假的。啊，这是相似为。啊，那观行呢？观行即佛呢？水中之月。啊，你看池塘里面月光的时候，照在水里面，水里面看月，看月，水中月是相似的，它是个是观行的，啊，不是人的，啊，古人用这个比喻，啊，让我们在这体会，修行各个界位不相同，啊，要知道我们自己现在。在什么位置，这个很重要啊！我们修行功夫得力，观行位；如果不得力呢，名字位，有名无实，念佛念到心上真有佛了，是观行位啊！观行位的人决定往生啊，而且什么？而且自在往生，想什么时候走，什么时候真走得了啊！心里一想走，阿弥陀佛知道了，他就来接引观行位啊，待业往生呢，法门殊胜就殊胜在此地。那相似位的人，那个往生没有问题，他想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吧。啊，相似位什么？声闻缘觉菩萨佛、十法界，他们想去就真就去了。啊，所以凡圣同居土，我们能到极乐世界的只有这个层次啊，这个里头三杯酒品啊，同居土里头上上品、上中品、上下品啊，这个三品往生自在。我们在这一生当中看到的、听到的不少人呐，啊，往生欲知实知，说走就走啊，每个人的语言不一样，所以都有智慧，都有善巧方便，让往生的时候不受干扰啊，不需要人作念需要人作念的是下三品。啊，下品上生，下品中生，下品下生，需要人助念。 啊，中辈以上的不需要人助念。啊，他怕人干扰，走的时候不告诉人，走了之后你才晓得，你才知道人家功夫成就了。只要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寿命无量。啊，光明遍照是身遍十方，寿命无量是寿穷三际。啊，那么我们知道，到达西方极乐世界，空间维次不存在了，没有了，时间也没有了。空间没有了，距离没有了，时间没有了，先后没有了。所以大乘教里常常告诉我们一句话，我们不能够疏忽，这句话很重要，在哪里？就在当下，就是现前这一念，就是当下这一念啊，没有过去未来，也没有此处他方，你看东风禅师说的多妙，阿弥陀佛在哪里？我心即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跟阿弥陀佛一体了。极乐世界在哪里？此方即是极乐，极乐即是此方，我们看不到，他看到啊，他住的这个地方极乐世界，我们能相信啊。华严经上我们也很熟悉，知道境随心转啊，清净心现清净土啊，随着地球上的灾难，清净心的人在地球上没有看到灾难将来地球水把整个大地都淹没掉了，那个清净心的人看到大地全是琉璃啊，海水变成琉璃了啊，街道变成黄金了啊，走的路的时候都变成黄金了啊，黄金铺地嘛，那在哪？就在这个地方啊，他看到，我们没看到。境随心转啊！佛在一教经上说，在本经也说，知心一处啊，你只要把心放在一处，无事不办。能量集中了啊，我们平常这个心散乱的啊，向十方跑啊，散乱的，你能把这个心收回来啊，变成一处，只有一个方向，西方，这个力量就太大了，什么障碍都挡不住啊，它穿透了啊，像光一样，你看我把光集中起来，变成极光，变成雷射啊，钢光可以穿透钢板，散乱的光一张纸都穿不透 一张纸都把你障碍掉了。啊，心也是如此啊，能量太大太大了。啊，你把这个心集中一处，念阿弥陀佛。古人所讲的，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那一念跟阿弥陀佛直通了，没有障碍了。啊，我们今天这个心散乱的，散乱心念佛，佛知道，我们不知道。我们不晓得佛知道，啊，佛的身体，把身体比喻一个发射台，啊，它能接收，又能够向外发。遍法界虚空界所有一切众生信息他全收到，不但人类的信息，树木花草的信息，山河大地的信息，统统收到啊。山河大地是物质，物质它震动，都是波动现象啊，所以这个波微微一动，周边法界他怎么收不到呢？啊，实际上我们这个身体也能收到，为什么没有感觉？收到了没有感觉，我们这个机器故障了，是收到了，机器故障不起作用，坏了。为什么坏了？贪嗔痴慢把它搞坏了。啊，贪嗔痴慢叫三毒嘛。这机器里带着严重的病毒，所以它不灵了。道理在此地。啊，本品赞扬弥陀光明，首赞弥陀光明的独胜，四行光明的音声，三行十二光的圣名，四行光明妙用之殊胜。啊，这是说明这一品经里面有四大段。啊，我们先看第一大段。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了，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这就总共十方了，一佛入世。啊，像东方一样，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形，或百千万亿有形，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没有不照到的。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起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 制作佛事，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啊，这是说诸佛佛光大小不一样，照的圆镜不一样啊，这是在修菩萨道的时候心量愿力大小不同啊。到成佛的时候，成佛就是把妄想分别执着全放下啊，所以得的果报不一样啊，都是真的圆满的佛果啊，可是实际上果报不相同啊，所以诸佛如来常常劝我们初学要发大心呐，道理就在这里。啊，实际上发大心，大小还是不一样。怎么个大法？大到什么程度？不一样。啊，遇到净土法门，就真的落实了。为什么呢？阿弥陀佛做了榜样给我们看，我们依照他那个模式就行了。就能做到究竟圆满啊！我们看不到榜样啊，自己怎么想想不出来呀！啊，阿弥陀佛给我们做了个模型啊，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这是本师阿弥陀佛，这个释迦牟尼佛代表十方无量无边诸佛如来对阿弥陀佛的赞叹：光中极尊，佛中之王。多么殊胜啊，多么的不可思议。我们看注解，此品乃阿弥陀佛第十三光明无量愿，第十四除光安乐愿的成就。由此可知，西方极乐世界一阵庄严，根本的原因就是愿力，因中的发心呐，果上的圆满呐，啊，种善因得善果。种的是清净心，得的是清净果，不可思议。第十三愿说，光明无量。绝胜诸佛，此愿成就，故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啊，实在是佛佛道同，完全平等。为什么平等里面有不平等？ 愿力不一样。好比世间人，智慧相当，平等，财富也相当。啊，每个人爱好，啊，居住环境不一样，啊，不会住同样的房子，啊，有同样的财力，同样的地位，啊，所好不一样嘛，啊，诸佛如来没所好，啊，因地里的所愿不一样，啊，果地上的就显出差别了，啊，我们记住。要学前面的阿舍王子，完全以阿弥陀佛为榜样。我们愿意到极乐世界成佛，成佛之后跟阿弥陀佛一样。这是阿舍王子啊，这一伙人。智慧聪明啊，啊，他们体会到了啊，所以在果地上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地啊，称他祖光中极尊，佛中之王，啊，十方诸佛所不能及。至于佛果平等，光明合一，这提出问题出来了。望西斯大曰：常同，常别，诸佛妙德，内证虽同。本愿别无，所以光有神力啊，光是什么呢？它的作用是戒引有缘人啊，弥陀的愿力太大了。啊，他的愿望在前面我们读过，一切皆成佛，这个愿多大？有情众生成佛，无情众生花草树木山河大地通通成佛，华严境界呀！啊，华严经上说，情与无情同源种质。我们在极乐世界看到了落实了。啊，我们这个小道场。停车场那边诸位看到有一棵枇杷树很老了啊，25号前天往生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把树神接引到极乐世界去。这有很深的意思，树神来表法了。净宗学院在这里十年，他在这里听了十年经，念了十年佛，他成功了。啊，我们道场居住的一些在家出家法师，没有树神用功啊， 树神修成了，我们没修成了。我们要给树神供一个牌位，供个永久牌位。他不要，我们要。看着他，你看他成功了，我们为什么不成功？以他做榜样，啊，如果我们这里没有这个道场，树神就没有闻法的机会，也不懂得修行，啊，大概他永远做他的树神，他怎么能到极乐世界去做阿惟越智菩萨？啊，其实树神很感恩呐、啊！啊，我们感谢他表法，做好样子给我们看。啊，这你们大家很多人都看见的。啊，这绝对不是迷信的。这个问题。望西斯答得好啊，这是日本的祖师大德，常同常别，啊，同都是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了，真的无上菩提，这同啊！啊，别是什么呢？别是愿不一样啊。在行菩萨道的时候，因地的时候，发愿不相同啊，所以果报里头就有差别啊。要知道，在这个境界里头。前面说过了，时间空间没有了，不起心不动念，起心动念尚且没有，分别执着就可想而知，当然没有。分别执着的习气都在四圣法界断尽了，剩下来的只是无明的习气啊，这个没有方法断，随着时间自然淘汰。所以化身大师应化在十方，应以佛身得度，他现佛身；应以菩萨身得度，他现菩萨身。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三十二应一样啊，应以什么身得度，现什么身。他有没有起心动念？没有。没有起心动念，为什么能现身？众生有感，他自然有应，感应到脚啊。众生有心呢，他没有心，没有心念呢啊，众生有妄想分别者，他没有啊！啊，所以他是自然现的，自然现的就不一样了嘛！啊，不是起心动念了嘛！啊，所以到这个境界，起心动念没有了，这是常同。啊，但是与一切众生感应呢，那就常别。啊，感应绝对没有起心动念，啊，是自然的。啊，佛在经上也有比喻，啊，佛用鼓做比喻，啊，你敲它，它就响；大扣大鸣，小扣小鸣，不扣不鸣。啊，诸佛如来、化身菩萨跟一切众生感应道交，就像这样。骨里面空空如也，什么都没有， 众生有心感，佛菩萨无心应。啊，是这么个道理。啊，这常同常别。诸佛妙德内证随同，本愿别故广佑圣灵。啊，这个光的圣灵全是在因地上的发现。啊，法院不一样。啊，弥陀的愿力太大了，愿一切众生都成佛，这个愿力太大了。发这样的大愿，他的心是清净的，是平等的，觉而不迷。经题上讲的清净平等觉，超胜一切诸佛了。此正经中本起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这个意思。现在成佛了，在净土里面出现不同的境界，跟十方诸佛刹土不一样。啊，十方刹土这个佛菩萨修行确实没有想到纯净的净土啊，有净有慧啊，有善有恶啊，阿弥陀佛的净土纯净纯善，没有染污啊，也没有这个恶的现象。不同就在这个地方，恒沙，这是比喻，指印度恒河之沙，恒河的沙很细，当然就很多啊。所以佛讲经讲到无数，这个意思往往用恒河沙来做比喻啊，四维不东西南北是四方啊，四维是什么呢？东北、东南。西北西南，这叫四维啊，这叫四维啊，四方四维就八方了，加上下叫十方。顶上圆光，佛有顶光与身光啊，这个地方讲的是顶光啊，我们背后这个佛像是华严三圣啊，当中是毗卢遮那佛，两边是文殊菩萨跟普贤菩萨啊，都有圆光，这叫顶光啊。实际上它还有身光，这一尊像没有把身光画出来啊，也有的像把身光也画出来。啊，有顶光，有身光，有旋，这是印度话， 单位的名称啊，是印度表示居立之单位。古时候帝王一日行军的礼数叫夜游行啊，夜游行多大居立呢？有人说40里，有人说30里啊，礼数不一定啊，知道是古印度这些帝王他们行军走一天，一天就叫夜游行，两天就两游行，是这样算法的。所以礼数啊不一定啊，因此就有大有小了。啊，维摩经赵公主业就僧赵大师啊，他老人家柱子里的时候有写天诸礼数名也，他有三种，上游行呢60里，中游行50里，下游行40里啊，以上的差异概有中国印度这两国从古至今度量衡单位常有变化啊，且行军一日之里程本非衡量，故不必定之一数啊，这是告诉我们啊，只知道这是距离啊，里数的名称不必要执着啊，用不着执着。从夜游行至百千佛刹，表诸佛光明所照远近，以为对比啊。我们懂这个意思就好啊，在这个地方不必执着的。佛光大小，也就是说愿力大小不一样啊，修行功夫浅深不相等，但是断惑是相同。啊，也就是放下妄想分别执着，这是相同的。啊，所以是有同有别。啊，那么诸佛对比呢？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数无边。无边啊，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这是阿弥陀佛的愿力出家之后他就发这个大愿成佛之后果报就现前啊，所以他的世界极乐世界没有边际，他是法性土，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啊，我们看不见《往生传》里头尤其在古时候人念佛往生了，阿弥陀佛来接他了，家人问他极乐世界在哪里，极乐世界在我家堂屋啊，就是隔壁啊。 我们相信他的话不是假话，绝对不是人编造出来的。啊，一切处一切时，哪里不是极乐世界？中峰禅师讲的，我们要相信呐、啊。此方即是净土啊，净土即是此方啊。这话是真的，不是假的。心净则佛土净。啊，我们心清净了，就见到佛土了；心不清净，见不到。啊，障碍不在别的，障碍在自己。只要心清净，你就见佛、见光、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啊，往生决定成就啊！显弥陀光明之独身，以证弥陀光明最尊第一。超越十方，是本品内容之首啊！啊，这一品呢，光明遍照啊！首先介绍这一段啊，光明所照就是弥陀。本愿威神加持所到之处。那现在问题就是我们愿不愿意接受，关键在此地。真信真法愿我就接受了，我真相信，但是还有怀疑，我真想去，这里事情还没了，这个就是夹杂了啊！你心愿里头有夹杂，就不真了。你不了解事实真相啊！这个世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既然是虚妄，你还在挂在心上干什么？错了。啊，你把它写得干干净净就对了。啊，与什么？与实相相应了嘛。啊，与事实真相不相应，那就是错误。这个道理我们不能不知道。啊，不知道就有疑惑，修行就起了障碍。啊，我们常讲只怪自己的业障重，不知道什么叫业障，不知道这个业障是可以化解的。全完全操之在自己，与他人不相干。自己做得了主啊，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休息到此地。